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啊，就休息的时候看看留言，就有些说有广东省的翻墙的听众，欢迎你们听的，都其实我觉得即是希望擴闊大家的視野，知道這個世界其實不是好像大家看的黨媒或者黨報所說的這樣，或者那些大陸的歷史教科書這樣說。那我亦都不會說自己是真理來的，其實只是提供了另外一個角度給大家看的。其實那大家如果找到真的有華人與狗不得內盡這個牌的話，是歷史文物的，就不妨給我看看了。那就我見到的都是剛才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的那張的。那這種這樣的說辭心理呢，兩方面造成的，我覺得一方面呢，就你問我是不是一般民眾一開始就有呢，我覺得不是。點解呢？就首先鴉片戰爭裏面呢，其實嗰啲人係睇住隔岸，睇住清軍同呢個英國嘅戰艦交戰㗎喎，即係好似睇煙花咁㗎，佢哋係。點解呢？就因為佢哋覺得唔關自己事，其實。even 甲午戰爭都好啦，其實係北洋水師，即係李鴻章啲部隊同日本全國作戰㗎嘛，其實關我咩事呢？咁咁甚至喺鴉片戰爭期間呢，有好多嘅華人呢，就幫呢個叫大陸啊，幫呢個英軍大陸嘅。咁喺第二次鴉片戰爭亦都係，即係英法聯軍之役亦都係。咁你問佢有冇呢種咁嘅國仇家恨啊咁呢？我想講清楚，就算 even 喺割讓香港裏面呢，喺香港嘅原居民，即係鄧家人啊，包括嗰啲喺宋朝已經開始定居嘅世家大族嘅新界啊，未在第二次拓展專條裏面就納入埋呢個香港嘅殖民地啦，咁其實係冇呢啲咁嘅嘢嘅。所以大家成日講個錦田六日戰爭就以為民族主義，其實唔係。喺中國華南嘅農村裏面呢，嗰啲圍村宗族裏面呢，任何外人啊，外人嘅意思唔一定係英國佬㗎，包括係山賊，包括係太平軍，包括係軍閥嘅部隊，係侵害到嘅士身嘅權益呢，都會作出反抗嘅。因為佢哋係武裝力量嚟嘅。特別是太平軍之後呢，因為清朝的陸營兵啊，全部騎兵都腐敗了，不打得，最後靠什麼？靠私人軍隊，叫做鄉勇團練湘軍，就是湘，即是湖南的部隊，其實是曾國藩自己的私人部隊來的嘛，是他那條鄉的士身一路 recruit 那些鄉民來去組織這個地方的武裝力量嘛。所以變了去到太平天國之後的中國呢，根本上士身是有武裝力量的，包括在錦田那些士身，那些鄉勇寫著個勇字，那些骨瘦如柴那些，你看看夏思義那本書，就是以前新界李文虎的一個人類學家寫了一本書，就是講錦田的六日戰爭的，其實是到現在為止應該是最詳細的記錄來的，對於錦田的六日戰爭。但他們是不是 based on 一個國家意識去反抗這個英軍的，其實他是 based on 什麼？一個地盤的意識，就是你踩進來我地頭。咁所以呢，我哋今時今日係用我哋嘅國家民族觀念套返落去嗰陣時嗰啲人嗰度。咁你話譬如林則徐好，或者其他少數嘅呢啲知識分子，會唔會有呢個覺悟呢？係會有嘅，我覺得。但實際上大部分嘅人呢，係冇呢種說辭式嘅國仇家恨國家民族思想。包括去到咩呢？去到義和團嗰陣時。義和團點解會呢個權民呀，點解會喺山東一路蔓延呢？就因為他要利用這種說辭的方式，就去用一些盲目講神打上身，請神上身的，上了身之後就炮打都打不死的了，紅燈照、青燈照這些，那些戲曲人物即想起都相當荒誕的，其實不過沒有荒誕，現在中共說要正面評價這個義和團，因為始終都是愛國主義是這樣的行為來的。所以這種說辭式的民族主義去到幾時嚟嘅呢？就算去到孫中山嘅革命，我覺得都未開始。其實孫中山只係話咩呀，首先佢唔會覺得西方嘅侵略 是這個罪魁禍首。孫中山的革命罪魁禍首就釘死在這個清廷滿洲人那裡的。因為辛亥革命的前身同盟會興中會等等是種族革命來的嘛，是排滿革命來的嘛。個口號是驅除塔魯恢復中華。中華是什麼意思？就是明朝的版圖滿蒙那些可以不要，日本仔只要給軍火給錢我搞革命，滿蒙給你都得，那裡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是這樣想的，孫中山當年是全靠袁世凱的，如果不是的話，中國的版圖今天就應該縮了一半了，差不多明朝那麼上下大了，西藏、新疆、蒙古、滿洲全部都不要的。其實好了，那這種這樣的雪恥式的國仇家恨，然後呢將那種在治外法權的外灘，包括是洋人在中國的生活，將它擴大，然後變成是一種仇恨，是幾時開始的呢？這樣我覺得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復辟五四運動開始的，今年就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了。為什麼呢？為什麼這個玻璃心會由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不是說追求科學與民主的嗎？德先生、蔡先生為什麼會變成玻璃心運動呢？是因為當時他們曾經相信西方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理想的老師學習的對象的。而這個美國總統的杜威提出十四點的民族自決的主張，在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結束的時候，是的而且確中由土耳其、阿富汗到中國的梁啟超是全面奮身去撐這個威爾遜。威爾遜那時候的知名度勁過 Donald Trump 的，即使沒有 Facebook 沒有 Mobile Media 都好，是大量中國知識分子都知道美國總統威爾遜是誰，因為他覺得民族自決擺脫不平等條約靠他嘛，中國是協約國來的，是戰勝國來的那時候。所以1919年巴黎和會之前，整個中國的知識界就是天真幼稚到個期望高升到不得了，你一個這樣的彈散弱國，就算你是協約國都好，你以為真的可以攞回列強的權益嗎？結果當然最終巴黎和會就是列強利益交換，沒有人去 defend 中國的利益，那在山東德國的權益就讓了給日本仔。好啦，咁當時嘅北大學生就上街示威，就係要抗議呢個北洋政府外交軟弱，因為之前呢就有21條秘密借款協議同呢個日本，咁徐世昌當時嘅北洋政府嘅老頂呢亦都係同呢個簽署咗呢個秘密貸款嘅協議。咁所以呢就話點解佢哋喺巴黎和會失利，係因為呢個北洋政府軟弱，咁啲學生都係戇居，我覺得同雨傘運動嗰啲個水平呢都係咁上下。咁點解呢？就係根本弱國無外交，你憑乜嘢美國要 defend 你中國攞返山東，而唔係將山東交俾日本？日本同列強係有利益交換，包括喺軍事上嘅合作、英日同盟等等呢啲嘢，所以就嘥氣。咁呢但係呢種咁嘅所謂外爭國權、內除國策，就變成一個民族主義運動啦。真正由學生全國咁發動起上嚟嘅民族主義運動，其實唔係辛亥革命，我覺得。包括亦都唔係護法戰爭、南北分裂，嗰時係個中華革命黨孫中山本身對抗北洋嘅政治人物嘅一個政治上嘅角力同埋軍事上的角力，係冇辦法，係冇發動嗰個社會嘅。真正發動社會係五四運動，1919年嘅5月4號發生嘅和理非嘅示威，變成暴力衝突，毆打當時嘅呢個交通部長同埋呢個嘅外交部長等等，咁就然後就蔓延成為全國的學生運動。這個學生運動就星火燎原了，因為之前那幾年開始的白話文運動已經令到呢，即中國的知識界成個面貌改變了，以前就是那些老師叔孺四書五經那些東西嘛。但是在1919之前那幾年，1916年開始左右，即胡適、陳獨秀那班提倡的新文化運動呢，就是用我手寫我口嘛，即是將口語的國語變成書寫的白話文。好啦，呢種做法係咩？個好處咩呢？就係好快可以將西方嘅知識同埋將好多嘅觀念喺日本借過嚟嘅觀念呢，將佢直譯成為呢個日文漢字，成為中文融入中國嘅現代漢語裏面，即係白話文裏面，然後呢就通過印刷啊、新嘅刊物啊等等呢，就一路咁傳播出去。 我相信呢個懷人與狗不得內盡呢樣嘢呢係由五四運動嗰時候一路開始 spread 出嚟嘅。其實而第二個推動個助力呢種民族主義係除咗五四運動之外就係北伐。因為當時喺孫中山晚年得到蘇聯嘅資助，呢個列寧嘅十月革命成功之後組成咗呢個共產國際同埋遠東局，就派咗呢個包羅廷嚟呢個廣州同埋岳飛同埋呢個維京斯基即係吳廷康喺上海新天地對面就召開一大即係習近平咁樣宣誓嗰個位嗰度，同埋黃岐山喺度舉住手好似黑幫宣誓咁，就係一大嘅會址嗰度，咁就召開第一屆中國共產黨嘅第一屆代表大會。咁然後呢就諗住用蘇維埃嘅模式，一個黨國武裝力量去統一全中國。當時呢一個諗法呢係新鮮㗎喎，因為北方就仍然係陷入唔同嘅軍閥割據㗎嘛。咁但係軍閥嘅軍隊，你睇大帥哥都知啦，軍閥嘅軍隊係冇意識形態㗎嘛。即係淨係一班嘅利益集團嚟㗎嘛。咁但係黨國機器嘅軍隊係咩呢？係意識形態軍隊，佢知道為乜而戰。好啦，成個帝國主義入侵嘅論述呢就喺北伐嗰時候開始出現。你話孫中山，其實孫中山係一個我相信啊，孫中山根本個排外思想呢相當薄弱嘅，就邊個外國邊個撐佢，佢就笨邊個嘅。日本仔黑龍會撐我，宮崎滔天、犬養毅撐我，咪笨佢囉。咁咪可以話俾聽，我革命成功，你支持我，我俾滿蒙你啦。咁呢個就是孫中山呢個人，係一個現實到不得了嘅職業革命家嚟嘅。你唔好同佢講啲民族大義嗰啲咁嘅嘢，即係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可以就係、是、一個咁嘅人。反之呢，到孫中山晚年覺得，喂，你要同其他軍閥區別看待嗰時候，你就要變成一個有意識形態嘅武裝力量，等於紅軍啦。蘇聯列寧嘅軍隊係咩呢？係有意識形態嘅軍隊嘛，係為咗民族解放嘛，為咗建立一個冇壓迫嘅社會嘛，為咗實現呢個嘅消滅呢個私有制嘛。好啦，中國其實馬克思主義所講嗰個嘅目標從來都係假嘅，中國人從來都唔信嘅。咩公有制等等，反而是什麼呢？反而是民族主義。所以所謂的外國人的欺凌，要說恥，要在這個的中國重新建立一個單一的主權的政府，輔助的是什麼呢？就是要令到當時的黃埔軍校培養出來的北伐的軍隊呢，是有一個政治的眼光去睇佢哋點解要去打仗。所以呢個強國玻璃心嘅塑造呢，我覺得由五四運動然後一路去到北伐，喺北伐開始之後呢就係鋪天蓋地，不是源於共產黨，反而係源於國民黨。好啦，呢個玻璃心反帝驅帝其中一個波及香港咩呢？咪就係海員大罷工同埋之後1925年嘅省港大罷工。雖然你話係發動嘅好多係共產黨嘅工會嘅分子、組織分子，但實際上當時主催呢件事嘅蔣介石嘛，省港大罷工國民黨發動嘅其實係而呢、這個當時香港人係受到呢種咁嘅民族主義號召㗎喎，係成十幾二十萬人，我哋今日所講嗰句歇後語啊，叫做咩昂州州行路上廣州啊，其實係源於省港大罷工嗰時㗎，就係嗰啲罷工嘅工人就是真的行路回廣州，然後呢就在廣州裏面呢就有接濟的這個中國的工會和國民黨接濟他們。那這個的所謂說恥式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來。但你跟印度土耳其的比較，為什麼中國會有這樣的傾向呢？這個跟華東的分析有些相似，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它不是完全成為一個殖民地，它主權政府由晚清就是這個清室一路負責管治，即是控制著這個地方。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場假的革命，根本因為清室是和平地交出政權，然後退出這個北京就回到關外，是不是和平地交出政權的嗎？袁世凱就跟南北議和，然後跟著就禮手夾這個隆裕皇后，就接受這個這樣的現實。即是他當時的陸軍大臣是這個滿洲人任昌，即是辛亥革命在武漢爆發的時候。好啦，任昌就受命率令這個當時的北洋的部隊，包括馮國璋等等的部隊，就是南下 就陳冰先就喺打咗一場仗嘅，就係呢個漢口定漢陽，武漢三鎮，武漢、漢陽、漢口，好似係漢口打咗一場。咁但係就按兵不動啦。咁啊，後面就梗係袁世凱喺度指使㗎啦。咁啊，呢個陸軍大臣就冇權㗎嘛，實際上只不過一個即係皇宮貴族嚟㗎嘛。即係任昌根本係冇辦法指揮當時嘅部隊，但係當時北洋嘅部隊無論喺訓練、武器、作戰技巧各方面，都係比呢個革命軍係優勝好多。如果要打，一定可以消滅佢哋。但係當時就唔打嘅話咧，就反而就協翻去，就要逼呢、這個即係清皇室交出呢個權力。咁呢場根本就唔係一場革命。咁所以咧，袁世凱最大嘅功勞係咩？就係將慈禧立憲運動所定嘅五族共和嘅概念偷咗過嚟，然後就成為中華民國五族共和。就將孫中山嘅排滿革命就靜靜咧就拎走咗，孫中山都唔出聲，因為佢要維持成個大清帝國嘅版圖，咪五族共和咯。當你漢滿蒙回藏都係中華民族軍事，咁你自然回疆、西藏、蒙古、滿洲，加埋呢個漢族嘅版圖，即係由黃河到長江到珠江嘅版圖，咁咪組成今日嘅版圖咯。所以咪五族共和咯。咁但係五族共和裏面你好快個國家陷入咗分裂嗰陣時咧，就要通過一個民族主義嘅號召，但係嗰個主權國仍然喺度啦。同好多譬如印度咁樣，佢成為殖民地之後，佢嘅主權國已經去咗英國總督嗰度啦嘛，個主權國係去咗大英帝國嗰度啦嘛。但係中國嘅特別嘅地方咩咧？佢冇喪到主權，佢個雖然外國勢力入咗嚟中國，然後咧就係去瓜分劃分勢力範圍。就通過通商港啊、鐵路網啊等等去搶佔好多經濟利益，然後呢就確立嗰個所謂治外法權，即係嗰個嘅法律就行佢哋嗰套，然後呢就秩序啊、治安都係行佢哋嗰套，咁就形成咗佢租界等等。咁呢個就好處咩呢？做政治宣傳就好啦，因為租界正正就係洋人管治嘅地方，就最好係咩攞嚟？就係製造一種嘅所謂種族歧視不平等嘅古仔喺裏面。以前義和團嗰陣時係咩呢？就係傳教士，就係嗰啲嘅山東嘅傳教士，所謂教案啊發生，就係嗰啲教民啊，有一啲係可能係刁民嚟嘅，咁樣就可能係魚肉鄉民咁樣，咁但係嗰啲傳教士就包庇呢啲咁嘅教民咁樣，咁所以咧就慢慢演變成為仇洋殺教嘅呢個民族主義運動。咁但係咧，去到20年代北伐嗰個年代咧，已經呢啲咁樣嘅傳教士外國辦嘅學校等等已經進入咗中國各個大小城市裏面㗎嘛。咁但係你點樣去 arouse 嗰種仇外意識，帝國主義嘅侵略仇外意識呢？咁樣除咗你話喺1949年嘅巴黎和會一個外交上嘅失利之外，其實喺嗰個年代外國已經冇軍事侵略呢個中國，就係攞經濟利益。好啦，你點樣煽動嗰啲人本身去仇外呢？義和團嗰種就係冇用嘅，其實嗰啲即係陳打佬係冇用嘅，其實實際上真正嘅仇外意識係源於咩？係你生活上嗰種嘅經驗嘛。咁 Robert Bickers 呢本書就係一路講所謂嘅帝國主義、所謂嘅歧視、所謂嘅外國嘅欺凌呢，要嗰種屈辱呢係喺中國人嘅生活裏面嘅各種面向出現。所以其中最有代表性咩？就連個公園都唔俾你入囉。你諗下，佢未必一個普通嘅大媽，你而家同一個山東嘅大媽或者呢個延安嚟嘅大媽講，佢唔會同你講咁多咩 Donald Trump 呀呢啲咁嘅嘢㗎喎，中美貿易戰呀咁樣，但你一講到華人與狗不得進入，佢就 make sense 㗎。所以點解到今日佢唔肯抌咗呢個神主牌，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呢個就係中國玻璃心嘅起源。而呢個玻璃心係咩呢？係政權刻意塑造。這個政權不是由源於共產黨，是源於國民黨晚年孫中山採納了聯俄用共，用了蘇維埃那一套來去實現黨國機器去統一全國，必然要去建立一種的就是集體的意識，是為何而戰，我們為何而統一，是為了驅逐帝國主義。所以你見到在北伐的過程裏面不斷發生和國際去到上海等等這些地方是不斷會有這些衝突事件發生的。其實因為北伐裏面 大家唔係淨係統一中國嘛，北伐包括係說辭，其實係要驅逐帝國主義嘛，如果咪點會喺香港發動呢個省港大罷工呢？好啦，呢種說辭式嘅民族主義隨住呢個中日戰爭去到最高峰，即係話日本嘅侵略係令到呢一個所謂嘅被欺凌啊，然後要重新站起來呢個咁樣嘅係更加這個故事大綱係更加切合到個實際嘅情況。咁而好快到1946年內戰開始嗰陣時候，中共就一路攞住呢個所謂嘅說辭式民族主義呢去建構佢嘅共產政權嘅合法性啦。所以你見到1949年之後，表面上如果你係信奉列寧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嘅話，根本係冇所謂嘅民族主義嘅，因為工人無祖國，呢個係一個世界嘅革命嚟嘅。捷古華拉嗰種就係啦，喺古巴革命成功做咗一輪工業部長之後，唔撈去一邊啦，去咗剛果搞遊擊隊，跟住去咗玻利維亞嘅叢林去遊擊戰，最終係喺玻利維亞嘅叢林裏面被捕被殺嘅。呢個就真係一個所謂嘅馬列嘅革命嘅英雄啦，就係呢種啦。反而中國共產黨咩呢，從來都係一個民族主義嘅包裝，用民族主義嘅姿態出現。所以你見到喺毛澤東嘅喺吳秋北呢條契弟口中嘅偉人啊，呢個毛澤東嘅大魔頭，佢所講嘅所有嘅中國經濟發展都一種民族主義嘅論述，叫做咩呀？超英趕美㗎嘛。超英趕美咪同今日一樣囉，卻厲害了我的國，咩中國製造 2025, 中國製造 2025, 使乜講到咁複雜啫？其實咪有嗰四個字超英趕美囉，就去到2025就打低美國嘛。係啦，呢個就係所謂嘅說辭式民族主義。其實你問日本仔有冇一個超英趕美宣之於口安倍晉三，係從來都唔可以大陸咁嘅。亦都會唔會大陸咁樣成日話傷害了日本廣大日本人的感情呢？亦都唔會，因為呢種唔係一種外交嘅語言嚟。咁根據呢、這個一個學者呀，唔知耶魯定乜鬼嘢，就分析人民日報，將人民日報50年代一路做呢個內容分析，做大數據分析，咁我發覺原來出現咗人民日報話出現咗147次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嘅呢個咁嘅 sentence 喺人民日報嘅社論裏面，即係由50年代到而家被傷害咗140幾次我哋。咁有大有小嘅，其實對象主要就係美國同日本，即係喺呢個論述裏面出現得最多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嘅呢，其實係美國同日本。咁呢個可以理解呀，日本就係參拜靖國神社呀，咩南京大屠殺呀嗰啲啦，美國就係南斯拉夫撞機呀，咪南斯拉夫誤炸事件呀，南海上空撞機呀，同埋呢個台灣問題經常出現，就是因為台灣問題而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咁坦白講，呢種喺其他國家係好少揾到嘅，即係美國係唔會話你咁樣做係傷害咗廣大美國人嘅感情。大家就外交就係咁樣外交語言嘅啦，外交點會用道德語言嘅啫？同埋外交我傷害咗你感情咁啊點啊？係咪好荒誕嘅喺外國人眼中。但喺中國人眼中呢就唔係啦。點解？因為我哋係一個整體嚟嘅，個黨同國民係整體。個黨同個國民點解會團結埋一齊呢？就因為我哋一齊要去百年恥辱，我哋要有洗脫，洗脫咗之後就復興我哋呢個強國，變成係呢個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呢種說辭式民族主義再加民族復興論，就構成咗今日習近平嘅主體思想啦。所以習近平可以咁講，係成個 crystallize 咗呢150年嚟，特別係呢近呢100年，1919年到今年啱啱冇100年，係呢100年嚟，由國民黨由孫中山晚年經歷國民黨到共產黨繼承嗰種嘅所謂說辭式嘅民族主義，然後一路通過個黨國機器一路 spread 開去，係通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啊呢啲咁樣嘅普及啊流行文化嘅嘢啊，然後跟住就一路傳播落去一層一層咁樣，然後呢啲鬼佬亡我之心不死啊，然後跟住就係一定有背後好大嘅陰謀啊，包括呢、这個FCC 嘅副主席，金融時報嘅呢個咁嘅姓馬嘅呢條友仔，呢個咁嘅記者梗係背後有好大嘅陰謀啊，跟住呢個馬健嚟呢個 荷里活道大館做一個咁樣嘅講座，嗰本書背後一定有陰謀啊咁樣。然後跟住咪好似呢個馬海咁囉，滾出中國。呢個就係到今日呢種咁嘅病態心理都未改變。但你問嗰啲共產黨嘅官員，佢哋自己信唔信呢？佢哋自己絕對唔信。如果唔係嗰啲錢點會啲仔女老婆仔女全部搬曬加州，全部搬曬溫哥華呢？如果佢哋個心真係相信呢一種百年恥辱係好大嘅屈辱，係民族仇恨不共戴天，點解最先湧去外國就係佢哋呢？佢哋係用呢種咁樣嘅說辭式嘅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漁民政策，唔係釣魚嗰啲漁民，唔係攞魚嗰啲，係漁農嘅魚，作為一種管治手段，一種政權嘅合法性嘅工具，用呢樣嘢嚟去令到下面嗰啲人唔會質疑共產黨點解可以獨裁管治，然後願意放低自己嘅理性跟隨呢個黨。呢個就係崔健喺80年代嘅一首歌，叫做《一塊紅布》。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呢首歌個感覺就係咁，佢就係話因為我俾咗塊紅布你，蒙住雙眼就蒙住了天，你唔使問乜嘢，你只要跟住我行就得㗎喇，蒙上呢塊紅布。呢塊紅布唔係共產主義社會，唔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階級消亡，民族消亡。呢塊紅布其實係說辭式民族主義，無論你係幾叻嘅科學家，你喺美國一用呢樣嘢去溝你嘅話，你嘅理智即刻玩完，即刻玩完就幫手去撻嘢，撻完嘢之後俾人拉埋跳樓死埋。嗱，呢個就係說辭式民族主義。你以為話啲小片嚟嘅啫，但我話俾你聽，由70年代嘅海外保釣運動一路點樣去溝呢啲嘅美國華裔嘅科學家，放棄自己嘅家庭翻去貢獻祖國，然後一路到而家點樣去竊取美國嘅科技。一方面成為呢個嘅千人計劃裏面共產黨俾錢佢哋嘅千人計劃嘅成員，然後繼續留喺美國做研究，然後將研究嘅成果靜靜地入落個手指嗰度搬翻去中國。所以我就話海外嘅華人，如果你聽我哋節目嘅話，你要小心啲，特別你做科研嘅人有朋友嘅話，呢種嘅說辭式民族主義係虛妄，你拉咗去坐監嗰陣時候，共產黨係唔會理喬你嘅。金毛台嘅間諜案，當時嘅呢個 CIA 裏面嘅被破獲嘅呢個所謂共產黨最高嘅卧底李兆星，當時一句都我哋唔識呢個人，係啊，結果喺獄中自殺，個膠袋粒頭自殺。金毛台大家上網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因為到最後尾佢溝你嗰陣時候，佢就會用呢個說辭式民族主義，喺寄人離下都始終唔夠翻去祖國好嘅咁樣，起碼咧就係有温情啊等等咁啊，虛寒問暖啊，你要乜有乜啊咁，係嘛？跟住60年代就話啊，我哋雖然窮一窮二白，但我哋有志氣咁啊。結果入翻咗去嗰啲美國都仲好啲，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嗰啲華僑翻咗去之後，下放光明農場，一生結束。好多係讀書人嚟嘅，喺印尼、喺呢個嘅馬來西亞，好多係傳統華人辛辛苦苦在南洋大學畢業的，結果就是貢獻祖國，結果就是毀了一生。所以我說這種說辭式的民族主義呢，在香港人身上大陸佬最慶是什麼呢？是我們明明就受殖民地管治150年，但我們竟然是眷戀英國佬多過支持共產黨，這個就叫做篤眼篤鼻的油餅仔了。他最想什麼？ 你香港人自己撕開自己的瘡疤，揭露當年的英國人怎樣去種族歧視我們香港人的華人，怎樣他們的鬼仔可以讀書上去，我們就要做這個苦力，然後去做這個司機或者做茶餐廳的侍應，然後憶苦思甜，就不斷就去揭露自己這個屈辱，然後今天我們站起來團結在黨裡面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融入大灣區一起說辭。他最想就是這樣。咁點樣通過呢樣嘢做到呢？咁好多人就話係咪通過國民教育啊、升旗啊、國歌法，才不是，係通過恢復初中歷史教育。呢個就係最終喺香港人種落，我哋冇嘅，其實我哋冇呢種咁嘅說辭式民族主義，我哋亦都冇呢種自弱他弱嘅心態，係咪每日都思考，係咪見到啲人豬攞個筷子夾 pizza， 你又覺得人哋侮辱你，係咪見到那個 Burberry 的廣告影到嚟，阿趙薇個樣子面如死灰咁，又話人哋侮辱你，大佬做人邊度咁 Q 得閒嘅？我覺得 今日又反台獨，聽日就反藏獨，跟住仲要放假又要去抗日去示威呢個安倍晉三，邊度搞到咁多嘢你問我。但係點解佢哋會咁鍾意做呢樣嘢呢？因為嗰種係一種 S&M 嘅快感嚟。每次諗起嗰個近代史嘅屈辱就係一種自虐嚟嘅。通過呢種自虐而達成到今日站起來說似嗰種快感。你同香港人講，我哋根本冇呢種咁樣嘅自虐嘅心態。你問我哋天真好、幼稚好、乜都好，喺英治裏面我哋根本感受唔到，特別係六七暴動之後，英國已經改變咗佢香港管治政策。我哋嘅成長嘅年代係感受唔到嗰種嘅種族主義喺裏面嘅，真係。可能上一代五十年代仲有，係咪？但你問我，好多我認識嘅，包括我爸爸，其實喺赤柱軍營工作，接觸好多外國人，由細到大都接觸好多外國人。佢從來話喺佢口中，佢從來都冇講過洋人點樣欺凌佢，佢淨係話佢話俾我聽好多唔同嘅生活習慣啊，等等點點點啊咁啊。原來個軍營裏面嗰啲軍官睇嘅電視機係彩色電視機啊，英國嗰啲冷衫 jack 架嘅冷衫係好亂噶。我爸就係咁，所有英國嘢都係好嘅，從來冇喺佢生活經驗裏面係冇經歷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嗰陣時。咁你點樣夾硬要逼香港人去回復返玻璃心呢？我哋呢代搞唔掂㗎喇，我覺得。所以動腦筋係咩呢？喺我哋嘅下一代，即係而家讀緊小學同中學呢一代裏面，點解要國歌法、國旗法再配合初中歷史教育？就算當年攔咗咗呢個國民教育，其實全部返返轉頭㗎喇，已經係。仲要更加深入，要進課室入課程，喺胡錦濤年代提出嘅要求，就係要入課室、進課室入課程。而家就係由呢個初中嘅歷史教育裏面入手，所以近代史嘅教育係好重要。而我覺得就算我唔係一個中學嘅老師，唔可以喺課室裏面發生影響力都好，我都會盡自己嘅一分嘅力，無論係通過自己嘅網台好多嘅講座，去講出我自己對呢種說似式民族主義自我虐待嘅一種集體心理病嘅問題。因為你係冇辦法堂堂正正去全面個 ego 全面地去成為一個負責任嘅人，如果係咁嘅話，因為你永遠都係咩？位過於人。你嘅動力係嚟自他者，嚟自他者嘅認可。點解唔係我自己肯定我自己呢？我自己鍾意做呢樣嘢，好多人話喂、哎、你做節目點解病咗你都做，因為我鍾意做囉。唔係因為其他人嘅眼光，唔係因為我唔做會俾人鬧，絕對唔係因為呢樣嘢，只不過因為我鍾意做。點解一個國家嘅富強，我哋追求嘅目標唔係我哋自己定嘅目標，而係我哋要唔可以衰俾人睇？呢個好低層次嘅嘢嚟嘅，其實咁樣嘅話，你就永遠跟住外國人嘅目光而去做人，其實幾咁痛苦啊！你話外國人讚你一句，你就飄飄然。我記得有一次喺日本過海關，有個鬼佬係識得講普通話嘅，可能喺中國大陸讀書。我後面嗰啲大陸嘅大媽個個圍住嗰度影相，同埋呢當佢係明星咁樣。我係絕對唔明點解有呢種咁嘅心理。一個鬼佬識講普通話 big deal， 但喺嗰啲大媽眼中就好似說咗似咁，你明唔明啊？就係話你聽聽，你看你看你看，他懂講我們的話，就覺得係已經好似進入呢個亢奮嘅狀態。呢個係一個絕對不平衡嘅心理，既受愛又懼愛又媚愛。魯迅所講嘅當年嘅中國人嘅民族性嘅批判，其實到今日都冇改變，到今日都冇改變過，反而係變本加厲，變本加厲。但係我哋香港人要問下自己，我哋想唔想變成呢種咁樣嘅強國玻璃心嘅人？我哋香港人出到去出面嘅世界，我哋係企起身嘅，可以係唔會又怕又驚又自大又自卑嘅。點解？因為我哋根本個心裏面係冇呢種咁樣嘅說似式嘅民族主義㗎嘛，係咪？所以你去到全世界嘅工作，你都可以好平等地同佢哋一齊生活，同外國人甚至係融入人哋嘅主流社會裏面。但係大陸佬係絕對唔得㗎，我覺得。點解？因為佢唔係人哋歧視佢，而係佢覺得人哋歧視緊佢，佢覺得人哋歧視緊佢，所以佢每一樣嘢佢都會玻璃心，係敏感到不得了嘅。鬼佬好簡單，英國佬好，加拿大佬、澳洲佬好，放咗工攞去酒吧揸住個酒杯飲下啤酒，或者一齊去 sports event 睇波，其實 不一定是足球的，可以是這個 rugby， 可以是 baseball， 是不是？人家的社交活動就是這樣，你多了這些社交活動，人家慢慢就接受大家是一起是那個國家的人。但是中國人永遠都不是這樣東西，他永遠都是覺得自己隔開，然後就說人家有個 glass ceiling， 有個玻璃天花板在這裡，他上不到去。當你永遠 perform 出來一個 odd man 的時候，你怎可以期望人家會接納？接納你不是因為只是你個人計數叻，你的專業才能叻，你去到某一個管理層的位置的時候，你同樣要展現出你的親和力、你的社交能力、你的人際關係的能力、你的管理的能力。當你永遠都覺得別人歧視你的時候，你怎可能平等地去看自己和看別人呢？你就變了梁敬輝先生，十年前張繼聰在 TVB 帶著個黑超不跟他打招呼，他記足十年，這種就是強國玻璃心，你問我是不是？還要今天不斷地在人家留言，然後還在說、我知道不會是因為你看不起我的，說出這些說話，你就知道他就是覺得他看他不起咯。你想想做人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算他有朝一日做到周潤發這樣的地步，他又開心嗎？當然他一世都不會啦，這條友如果是的話，就不用靠這個拉共產黨鞋拉屎忽來去上位啦。所以我說這個是我們這一代的人要盡的責任。我自己亦都跟教協就接了很多關於五四運動的講座入去中學裡面，當然亦都是義務的工作，我覺得可能有些學校會給一些居馬費，但是真的很少，其實但是我覺得重點不在那裡，即不是我look for的東西，而是我希望現在這一代的人，我不想他們真的變成一種動下就人家說你辱華，喐下就話呢係外國亡我之心不死，喐下就話外國係陰謀論，成日想顛覆香港，用啲香港顛覆中國。其實呢個世界冇咁多陰謀，我覺得係國與國之間嘅公平競爭嚟嘅啫。其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星期六嗰個嘅報名呢，其實就已經報咗廿幾人㗎啦，咁我同阿老蕭嗰邊就攞咗30個位嘅啫。咁如果你睇咗呢個節目之後，你想報名，你就去 Facebook 我哋嘅 post 下面嗰度呢就留名。咁呢就如果超過30個呢，我就會再同嗰邊講下，睇下可唔可以攞多啲位。咁因為我都希望可以多啲我哋城寨人可以去參加呢啲嘅講座嘅活動。咁就之前可能去過嘅朋友都會知道，其實都幾 interesting 㗎，我覺得。因為好多嘅面對面嘅交流就跟單向的做節目是有些分別的，那也希望大家繼續去加入這個城寨做會員，族會的人一直都收到，我都也有很多寄支票來，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在節目裡面，在 Live Chat 裡面去課金贊助我們，因為我相信未來一年我自己會擺多些時間是做一些近代史的教育，因為這個是一個相當之敏感的政治問題，亦都係呢共產黨千方百計想將香港人改造，唔係信共產黨嗰度，而係變成一種有強國玻璃心、充滿民族雪恥、民族仇恨、懼愛仇愛嘅華人，而正正我哋係冇呢種咁嘅病態嘅心理喺度嘅。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聽日再見，拜拜。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 系啊，数一数二。 系啊，但系咧，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唔净系话屋企嘅地方细，你知唔知？就算你系写字楼，你自己谂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隐。 就系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咧，你就会发觉有啲嘢唔系 add on， 而系你又会慢慢失去。 系。 鄭成功原來就是這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那裡出世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啊、酒吧街啊那裡在那裡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這樣，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是劉世良， 我是邝明孙。 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